以旅华朝鲜人总联合会副议长、共同副委员长崔秀凤为团长的争取朝鲜半岛和平与自主统一北方、南方、海外各政党团体个别人士联席会中国地区筹委会统一自行车行进团10月3号前往万寿台，向伟大领袖金日成同志和伟大领导者金正日同志铜像献花篮和花束表示了敬意。